隋唐演义序第二回，书接上文。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备悄悄地嘱咐魏延：“庞军师啊，是能文不善武啊，打仗他不行。这一路上，魏延将军，你可要好好照看他。”魏延一听：“主公您放心吧，那还能错得了吗？那军师您要是不在跟前，他就是全军的主帅，我能不保着他吗？”哎，这就行了。虽然安排完了，刘备还不放心。师员呐，啊，你那个马我看着很单薄，恐怕走山道不行。这么着得了，师员，你骑我那低鲁马得了，咱俩把马换过来，我骑你那黄骠。庞统明白，自己领兵走小路，主公放心不下呀，这是为了我的安全，想把战马换了。庞统心里是十分感激呀。那么就依主公吧。哎，好极了，吩咐马童来把我的地鲁马给军师牵了过来。功夫不大，把地鲁马牵来了。呵，这匹马由头至尾呀、啊，雪霜白，连一根叉毛都没有，蹄跳跑好，昏昏乱叫，就是上骏马图的粉定伯龙驹也没这匹马漂亮。刘备亲手把缰绳交给庞统，而且扶庞统军师上马呀。哎呀，庞统这时候心里头一阵热浪翻滚呐、啊，他给刘备深施一礼，一一道地：“主公啊，庞统深感主公厚恩，虽万死亦不能报也。”刘备把庞统给搀上鞍桥。刘备跨上了庞统的黄骠马，来到了辕门外。这时法正和彭样啊又走到了庞统的跟前，又一次嘱咐庞统：“军师啊，我看主公说的对呀、啊，您还是跟主公换换得了，您走大路啊，让主公走小路吧。”这几句话刘备听见了。哎，刘备一听，二位先生说得好啊，对对对，军师，咱们还是换过来吧。哎，庞统把海下短髯这么一拢，我说你们二位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已经都定了，大路小路这不是一样吗？再说主公唯恐我不习惯走山路，这才跟我换了坐马，替我想得多周到啊。主公对我有知遇之恩呐、啊，我庞统庞士元随肝脑涂地也不能报。法正一听：“军师，主公对您的恩厚我们很清楚，您对主公的耿耿忠心我们也看见了，不过南边那条山路太不好走了，我们真怕您不习惯呐、啊，要一旦有点差池，这主公怎么能放心呢？”嗨，庞统瞪了法正一眼，笑之：“你这话说哪儿去？有什么差池啊？不过就是个路宽路窄呗。再说壮士临阵，不死带伤，理之自然呐、啊，何以路之宽窄而论乎？” 看来这位庞军士是下定决心了，今日取洛城，他非走这条难走的小山道不可了，劝是劝不住了。庞统一看，二位先生别耽搁时间了，咱们在这儿一耽误时间，人家洛城就有准备了，赶快是点炮起兵。一声炮响，庞士元和刘备是拱手而别。刘备勒着胯下的黄骠马，望着庞士元去的方向，在这儿望啊望啊，一直望不见踪影了。刘备这才转过身来，吩咐一声：“咱们也走吧。”大家一瞅，主公这心情怎么这么不好？原来刘备一直是挂念着庞统。要不是诸葛亮来的那封信呢，刘备这心情还能差点儿。诸葛亮信上写得很清楚：“造进之心，不可不戒。”我怎么总觉得我们这位军师有点起急呢？想到这儿，他回过头来看看法正，小侄，军师走那条道能行吗？法正一听，主公啊，军师已经走了，您叫也叫不回来了，那咱们也快着点走吧，我看不会有什么风险。不过主公您从大道进兵，大路平坦，咱们需要马上加鞭，就是快一点。如果有点什么差池，咱们从大路接应军师，我看也不委婉呐。哎，孝直说的对，老将黄忠呢？黄忠啊，提刀在马上等着呢，就等主公下令，这儿好起兵。人家先锋官魏延早就走了，我们主公在这儿商量什么事儿呢？这是现在一听说走，老将军把精神一振，一拨马头，先锋官先下去了。你还别说，庞统庞士元估计得很正确，他不是告诉法正和彭永年吗，咱别在这儿耽误了，你紧着耽误人家洛城就有准备了。真有准备了，无意来到洛城之后，他先巡城几次，然后和张任商量，如果刘备他们要从涪水关举兵来打我的洛城该怎么办。张任想了想，吴将军，咱们这关前有两条路，北边的大路通咱们的东关，南边有一条僻静小路通咱们的西关，这个小路特为紧要，我看呢，将军您就镇守着洛城别动，您让大公子刘询领人马堵住北边这条大道，我领一哨人马埋伏在南边这条小路，让雷同吴兰两位将军来回接应，刘备不来则已，要来也让他来得去不得。张任将军此计甚妙啊。哎，就依将军。张任领三千人马出了这洛城，就埋伏在这南山小路的两旁了，就是庞统来的这条道。他刚把人马埋伏好，有探报来报：禀将军，刘备兵分两路来取我的洛城。哦，张任冷笑一声，果不出我所料啊，他们带有多少人马？汉军无数。嗯，张任一愣，带这么多人，刘备走的是哪条道？是南边的小路还是北边的大路？不知道。哼，无用的东西。启禀将军，我看兵进南山小路有一个骑白马的。哦，张任一听骑白马，我知道刘备胯下骑的是地鲁马呀，那马就是白马呀，哈哈，刘玄德走南路啊，嘿嘿，今天活该张任将军为我家主公刘璋立下汗马功劳。他立刻密传一道令，今天抓住一个汉军的， 我就赏银百两，抓住一个悍将赏银千两，谁要能抓住这为首的大将，我就赏万金。他倒真敢做主，他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今天不管汉军来多少人马，要把他的先锋官放过去，没有我的将令不许开弓，如果开弓放箭，你们就瞄准了那个骑白马的，给我狠狠的射，然后回到咱的洛城，我是按功行赏。这张任真狠呐、啊！这令传下去之后，功夫不大，汉军人马来了，先锋官魏延、魏文长啊，气得夸大，气得夸大，怎么气得夸大的？这道不好走啊！魏延在马上这别扭，心说这叫道吗？这根本没有道，我们军士怎么选这么个地方？他人别扭，这马也别扭，马深一脚浅一脚的，有的那地段呢，你还得从马上下来呢，拉着马走一段，然后再上马。魏延一想，这地方可确实危险，他督促了军校赶快过，走过这段难走的道不是就完了吗？一边走着，魏延还不时地问身边的将校，看看军士离咱们这儿还有多远了。他惦念着军士，那当然了，主公刘备再三嘱咐，让他千万把军师保护好。军校告诉他，将军，军师已经上来了。哦，这魏延心里还踏实点。这时候庞统由打后边上来，得亏换了马了，这要庞军是骑他那黄骠马呀，今儿还真麻烦了。庞统心想，怪不得主公夸他这匹坐骑，这马真好，骑在马上就像坐在轿子里似的那么稳当，这道多难走啊。庞统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看，这地方哎呦，陡壁悬崖呀，道路崎岖，砾石四溅，卧石如虎，树木葱杂，枝叶茂盛。这时候正值是夏末秋初，一阵风吹过来，哗，树的枝叶乱摇啊，在森林深处不时传来那虎啸猿啼之声呀，每个人听着心里都不由得打个冷战呐、啊。庞统心想，难怪法正和彭样再三说这条道特别不好走，哎呀，我还真没见过这样难走的山路。他问身边的向导，这地方有名没有？庞军师，有名啊，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叫落凤坡。哦，庞统一听，好响亮的个地名啊，那个凤凰没有梧桐不落呀，甭问，这山坡上长的都是梧桐树吧，还不像。嗯，可惜名字好听，地方真不怎么样，别说没凤凰，有凤凰也不往这儿落，呵呵，落凤坡。庞统自言自语地把这三个字念出来了，哎，他一愣啊，怎么了？庞统心想，不对啊，我道号叫凤雏，这地方叫落凤坡，别扭。那别扭什么呢？凤雏走的落凤坡这儿，我不得落在这儿啊。这个古代人呐、啊、爱讲迷信，说是大人物啊怕犯地名。那么不讲迷信，庞统怎么会死在落凤坡了呢？其实这是小说的作者牵强附会编的，根本呢就没有范地名这一说。庞统一想，不好，干脆回去得了。哎，哪能回去？主公那么劝我，非让我走大道，他来走这条小路，我不干呢。 法正彭样都说过呀，我都没答应。真是笑话，我想哪儿去了？这要回去多难看呢。哎呀，庞统一想，假如在这会儿人家洛城要设下一支伏兵，那可危险了，前边一截后边一堵，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呢。快点过。他问了问身边的那些将校，魏延将军呢？先锋官已经过去了。哦，听到这儿庞统心里还稍微踏实点。那么魏延顺利通过去了，甭问，这地方可能没有埋伏，放心大胆地往前走吧。众军校是鱼贯而进呢。庞统军是哪里知道啊，人家这儿有埋伏啊，张任在这儿埋伏着3000人马呢。张任瞪眼瞅着魏延过去了，那是诚心把他放过去，为了后边的人马好往上上啊。在张任的面前呢，放着一尊炮，他就等小校来禀报那个骑白马的一过来，他就亲手点这个炮，炮声这么一响，那就万箭齐发呀。这时候庞统那人马就到了，一个小校跑到张任的旁边，低低的声音禀报他：“启禀张将军，那骑白马的过来了。”张任点了点头，他一抬手，刺啦腾，倒在山谷深处。这一声炮响，万山有回音呐，使人是震耳欲聋。随着这一声炮，是万箭齐发呀！哎呀，像暴风骤雨一般呐，那凋零箭是铺天盖地射向了汉军。好可怜这些军卒啊，当时就乱了套了，哇，像开了锅一样，前边的往后跑，后边的往前拥啊，人挤人，人撞人，人踩人，自相践踏，不知死伤了多少。有的想往山上爬去避箭，爬到半截儿啊，一脚蹬空，呲溜叽溜噜噜噜噜噜噜噜，摔了个分身碎骨。当时这惨状真叫人目不忍睹啊！这一乱，谁还顾得了谁呀？最可怜的就是那军师庞统庞士元呐，他四外没有一点遮拦呐。张任手下的这弓箭手算把这骑白马的给盯住了，认为他就是刘备刘玄德，所有的弓箭全往这儿集中，这一通射，庞统是连人带马中箭无数，可怜庞士元乱箭攒身，惨死在落凤坡前。军校禀报给张任说，那骑白马的已经中箭落马了。张任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军校由打上边就下来，想抢这尸首，在灯笼火把照月之下一看，哟，不是刘备，这是谁呀？有人认识，说这就是刘备手下的军士庞统庞士元。啊，嘿，张任一听便宜了大耳贼，可是射死了他的军士，也算斩断大耳贼刘备一条胳膊呀，这也不错。就在这时，后边一阵乱，怎么回事？先锋官魏延杀回来了。魏延过去了，等了半天军师没来，这怎么回事啊？猛听后边这么一阵乱，有炮声、梆子声、喊杀声，不好，不是军师中了人家的埋伏了。哎呦，急得魏延在凳中直跺脚啊，不是别的，自己在主公刘备面前已经答应下来了，我要好好的保护军师，没想到军师在这儿中了埋伏了，那我回去见主公怎么交令？ 魏延一拨马头要拼命往回杀，他没想到让人家洛城来接应的雷同把魏延给拦住了。乌兰雷同两员将双战魏延，魏延不惧呀，他恨不得一刀把这两个敌将都给砍下马去，他好跑回来看看军师，那哪砍得了啊。这雷同乌兰也纳闷儿，哎呦，感情刘备手下的将军这么勇啊，这魏延手里这口大刀怎么这么厉害啊。三个人打成一个陀螺转，打着打着魏延灵机一动，一想啊，嗨，干脆吧，我跟这两个无名小卒打个什么劲儿啊，我撇下他们直接取洛城得了，一取洛城啊，说不定这些敌军心就慌了，他们得回来顾家，这样一来如果军师被困的话，不是也就把军师给救了吗？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儿他虚晃这么一刀，叭一踹崩腾身，啪，带领他手下的军校直扑洛城。乌兰雷同一看这怎么打着打着跑了，他没败呀、啊、哎呦不好，他取咱们洛城去了，追呀、啊、这俩是尾追不舍，快到洛城还差几里路了，就把魏延给追上。雷同乌兰又把魏延给围起来了，这回还不只是这两个人了，由洛城里呀、啊、出来一哨人马来接应来了，是刘贵，三个人钉子形就把魏延给包围了。魏延力战三将啊，打得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就听有人喊了一声，文长休得惊慌，黄汉升来也。魏延一听，嘿，老头来的真是时候，自打跟随主公进的西川，我跟老头吵了这么一架之后，是不打不成相交啊，比原先可近乎多了，不单近乎，而且每封魏延一遇危险，老黄忠准到，老将军这俩归您，这个归我了。这三将一听，什么呀，合着把我们仨人给瓜分了，这刘贵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呢，老将军的宝刀就到了，咔嚓一个鬼推磨，就这一下子就把刘贵的头盔给削掉，这几员将就在洛城前混战起来喽。虽然黄忠和魏延很英勇，但是这是在人家家门口啊，人家洛城的兵马是越聚越多呀，老将军一看这样打长了非吃亏不可呀，他赶忙向魏延打了个招呼，咱们往下退，二将就败退下来。正在这时，刘备的人马来了，他本应该接应，但是刘备闹不清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败呀、啊、万一要是一计呢，他只好啊是怯战怯退。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AM603，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官民之事务之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璋那个长子刘询一看怎么着，汉军退了，咱们追呀、啊！他让张任为总先锋，带领着刘贵、雷同、吴兰一块儿追杀。哎呦，把刘备杀得这惨哦，只给追杀到了涪水关，败出好几十里地来，人家还追呢。幸亏呀、啊，刘封、关平带领着两万生力军，这算把张任给杀退了。追出张任20多里路去，得了好多刀矛器械、锣鼓、帐篷、马匹等等，那也敌不住这个损失啊。刘备这才吩咐赶快回涪水关。回到关中，关口紧闭，刘备查点人马呀，折去了有1/3，多惨呐、啊！哎，刘备赶忙问：“军师何在？”话言未了，外边有几个小校把庞统、庞士元的尸首给抬进来。这几个小校可真不错呀，冒着千难万险破出性命，由乱军之中把庞军师的尸首给抢回来了。刘备一看，啊！他的头嗡的这么一下，眼前一冒金星，头如麦斗，昏天地暗，腾腾扑通，俩腿一软，刘备就坐在地上有点傻了。刘封、关平赶忙过来呼唤：“主公醒来，主公醒来呀！”叫了半天，猛地刘备大叫一声：“痛杀我也，还我庞统，还我士元！”说到这儿，他半爬半跪的爬到了庞士元的尸体旁，是俯尸大哭。文武无不落泪，可把刘备心疼坏了。哎呦，大家这劝哦，主公您身体要紧呐、啊，军师已经归天了，您就这么样哭，哭坏了身体可怎么办？刘备一听，我能不哭吗？现在是断我一臂呀、啊！当初在水镜庄，水镜先生说得清楚：“伏龙凤雏各得一人，可安天下。”故带领两家贤弟三顾茅庐，请出来了卧龙，后又承鲁肃先生推荐，把庞统、庞士元荐举于我，三人如同姑之左右手啊！现在一臂一断，西川怎取？哦，合着一半哭庞统，一半哭西川呢。文武苦劝，怎么劝，刘备这眼泪也止不住。正在这时，有人来报：“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张任率领精兵10000城前讨战。”啊，刘备的眼泪奔回去了，这甭劝了，人家来打来了，你还哭你哭你的，人家到时候攻城可不客气，这怎么办呢？黄忠、魏延一听，请主公传令，我等出城与敌 死战，且慢。刘备一手拉住一个，别打了，现在还打的，军师心丧，军心不稳，怎的能够出城迎敌呢？来来来，免战牌高悬。哎呀，黄忠、魏延觉得脸上不好看呢、啊。这两员大将在涪水关这儿把免战牌挂出去了，不挂得行啊。刘备这也算是个缓军之计吧，啪把免战牌往外这么一挂，张任一看免战牌哈哈大笑，他在关前大骂了一通，收兵回去了。回洛城了没有？就在涪水关前20里扎住大寨，随时可以来骂官。刘备一看，咱先别管他，他不是退了吗，咱们多准备弓箭滚木雷石守住涪水关，他只要攻不破就行。现在先把军师的尸体装殓起来，布置灵堂祭奠咱的军师，然后宅吉地把庞统军师安葬。我说诸位啊，咱们怎么办呢？刘备真没主意了，现在就守在涪水关这儿这么守着，军师庞统也完了。老将黄忠一看，主公啊，光是这么守也不是个办法，我看现在您呐，赶快写封书信吧，派人回到荆州请军师诸葛先生来吧，不然西川休想得取呀。哎，老黄忠一番话正中刘备的下怀，刘备当即提笔给诸葛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泪随笔下，写完了交给了关平，告诉他日夜兼程，把信赶快送往荆州。关平还不知道这封信的分量吗？他收拾了一下，辞别了刘备，带上这封书信，偷偷的出了这座涪水关，打马扬鞭，绕道而行，不分昼夜，饥餐可饮。餐什么饮什么呀？不是坐在那会儿稳稳当当的四个菜一个汤，再来上壶酒，就啃口干粮，渴了沏壶茶喝。哪儿沏去？就在路边那小河沟蹲那儿喝两口就完了，拿晚上当白天，拿白天当晚上，要不怎么说不分昼夜呢？这人就像马膏油一样贴在这马上了，这马呀连刷刷溜溜印印喂喂的时间都没有，啃几口青草啊，喝两口泉水，就这么跑啊，一直跑到荆州。这马跑死了，马死了，您再看这人都改了模样了，盔跑掉了根本不知道，战袍也裂开了，靴子也开了战了，跑的关平是又黑又瘦，掉下去足有一指的膘。他来到帅府门口这儿，人家不让他进去。关平这气，我都跑得血奔了心了，我有重要军务要见军师，你们怎么不让我进去呀？难道不认识我了吗？可不是真不认识了吗？您是谁呀？我是关平啊。大伙愣了，关平少军侯那是多帅的一员将啊，啊，小伙子漂亮着的呢，今儿怎么这下了？哎呦，门前军校互相看了看，不言而喻啊，甭再问了，咱主公在西川呐，败得不定多惨呐，那您就请进去吧。我来问你，军师何在？正在厅堂。哦，你们闪开了。关平一抬手，腾一下把这军校扒了一边去了，他噔噔噔跑上厅堂，扑通往这儿一跪，把那封书信往头上一顶。诸葛亮正在看书呢，一见关平，啪，手里那本书就掉地上。难怪关平如此狼狈，突然而至，头顶一封书信，看来西川很不妙啊。孔明先生赶忙绕过桌案，扶起关平，让他坐到座位上，然后把书信拆开一看， 当时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庞统完了，诸葛亮和庞统先生关系不错呀，那当然了，正副军师，这么说诸葛亮不忌才呀，那当然了，不但不忌才，诸葛亮对庞统是十分尊重，一个是人家诸葛亮本身有才华，真有学问有才华的人呐，他不忌才，只有什么不是什么不懂的那人，他才嫉贤妒能呢，他总怕别人超过他，别人要超过他，他不就完了吗？人家诸葛亮可不是这样的人呐。诸葛亮怎么能不哭哦？他长叹一声：“哎，石原呐，你大意了，我唯恐出差错，我才写去一封书信，在信中特别嘱咐了主公刘备和你呀，造进之心不可不戒，你不听亮智劝告啊，误中敌人的埋伏，可惜呀，可叹。”诸葛亮这一哭，把众文武全哭来了，大家一听也都落了泪了，光哭不是个办法呀，主公信已经到了，看来西川十分危急呀，主公处境不利，就剩一座浮水关了。我说军师啊，您赶快进西川吧，助主公一臂之力，取得西川，好为咱家主公创基立业。孔明一听诸公说的有理，吩咐一声：“来，擂鼓声听。”随着三通鼓响，文武都到齐了，诸葛亮秉正归了座，把这封书信读给大家听。众文武一听，眼含着热泪，一个个无不绝叹，惋惜，可惜呀、啊，可惜庞统庞士元这年龄年仅36岁，可惜他那过人的才华，满腹经纶，雄韬大略，未得施展，早丧于西川落凤坡。谁不难过呀？诸葛亮首先领着众文武在院中面向西川遥祭，遥祭了军师庞统之后，诸葛亮这才和大家商议，主公让我进西川，我应火速进兵啊，去助主公一臂之力，得取西川。诸葛亮这话刚说完呢，咔嚓一下子，整个帅堂上一点动静没有了。怎么回事啊？众将都愣了，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呀、啊，看来每个人都有话说，这话恐怕就是一句吧：军师，您走了，这荆襄谁守啊？您看诸葛亮往这儿一坐呀，哼，那孙权就不敢动，那曹操就得合计合计，可是诸葛亮要一走，谁看得住这儿啊？老家也紧要啊，您光为取西川，荆襄九郡没喽，那不完了吗？可是这话没有第一个敢张口的，谁先问谁先说呀，谁都不大好意思说。可大家心里也在反复想，是不是军事已经做好了安排了？难道咱们诸葛军师就这么甩手一走吗？不会呀，安排谁了呢？这能不能问问呢？谁有这资格问呢？大家呼啦一下，这目光就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了，只有这位才有资格打听打听。谁呀？关羽，关云长。这时关羽也忍不住了，他用手一捻长髯，圆睁凤目，把拳一报：“啊，先生，您此次离开荆襄到西川，是奉主公之令， 可是先生一走，请问这荆襄九郡不知有何人聚首？诸葛亮看了一眼关公，其实关公不问呢、诸葛亮也得说，他擂鼓巨将就是这两件事。第一，把军师庞统不幸命丧西川的事情告诉文武；第二，就要商议自己走了之后由谁来镇守荆襄。现在诸葛亮很为难呐、他为什么难？刘备给他来信只是说呀，庞统不幸命丧落凤坡，现在我在这儿处境很难，请先生你火速进西川来助我一臂之力。但是就没说呀，你走了之后把荆州交给谁看守，一字没提。按着常理说，这事儿是非得写上不可，因为刘备在走的时候就一直嘀咕这荆襄九郡，恐怕这儿出点意外，把诸葛亮留下了，他这才把心放下来。所谓放下吧，到了西川之后啊，他还一直惦记着这荆襄这老家。现在这么大的个事情，让诸葛亮进西川，这荆州谁管呢？难道说刘备把这事儿忘了吗？绝对不会。那么没忘他怎么不写呢？这意思就是让诸葛亮你做安排。这诸葛亮为难了，安排给谁呀？这么大的荆襄九郡交给谁能行啊？只有交给关羽。关公和刘备桃园结义，人家是异姓手足啊，把这片地方交给他，刘备啊准没得说，他肯定放心。刘备放心，诸葛亮可不放心呐、他是不放心关公的武艺吗？不是，武艺高强，关公的本领撑得起是威震华夏，军事韬略也不弱于他人。不过这个人有个致命的弱点哦，就是特意的狂傲，傲得都没边儿，那可真撑得起是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呐、把这么重要的荆襄交给他，他能守得住吗？可不交给他也不行啊。你把这荆州交给任何一个人，主公刘备也不会放心呐、就冲让关平来送这个信，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西川那么多的文武，刘备派谁来不行啊？干嘛单单的把关平派来呀、这也就充分说明，如果军事您要移交印信的话，请千万把这颗大印交给我家二弟关羽。诸葛亮上下打量了打量关公，云长公，主公来信呐、叫我进西川，他并没提我走之后荆襄由谁来镇守，这是主公啊让我量才委用，我便是诸将，只有云长公你能够担当此任。诸葛亮这番话大家都听见了，有的还在想，关公一定得推辞推辞，得客气几句。嘿，没想到只见关云长啪把海下长髯这么一掸，残眉倒竖，微微一笑，军师云长不才，愿当此任。好嘛，一点没客气，看来是早就做好了准备了，是舍弃关公再找不着第二个人了。那么军师你要走了的话，这荆襄九郡就得由我关羽来镇守。说完了，关公胸膛一挺，往这一站等着了。 等什么呀？等诸葛亮把帅印交了。诸葛亮一看还真就得交了，不能再一次的拒将了，那多耽误时间啊，吩咐一声来啊，设摆香案。半夜把香案摆好了，诸葛亮手里都捧着兵符令箭往关羽面前这么一递，关公抢步上前呢，抬手整了一整关，捋了一捋髯，啪啪把袍袖这么一抖，伸手就接。诸葛亮把这印又拿回来了。关羽一愣，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军师跟我开玩笑吗？不能啊，这是多么严肃的事啊，怎么能够开玩笑呢？那么这是干什么呀？关羽就有点不太高兴，唰这个脸就沉下来了。他瞪起双睛瞅着诸葛亮，心说你这算何意啊？感情诸葛亮有话说。云长公，荆州重地，干系非轻，云长与我主有桃园结义之情，望能竭力保守此地，公宜自勉呐。哦，请军师指教，如果曹操领兵来犯，当如之何呢？关羽一听，这很简单，我一力拒之。哦，那么倘若孙权曹操一起起兵来取，公又当如何呢？关羽分兵拒之。哎呀，若如此，荆州危矣呀，这地方就完了。那么以军师之见呢，你说该怎么办呢？我有八个字望将军牢记，可保守荆州稳如泰山。但不知哪八个字？北拒曹操，东合孙权。哦，云长听着这会儿一拱手，军师之言，关羽当明肺腑，我记住了。诸葛亮这才把兵符令箭交给了关羽。关羽拜了帅印之后，诸葛亮吩咐让文官马良、一击向朗、糜竺武将糜芳、廖化、关平、周仓与关羽、关云长同守荆州，自己统精兵两万兵进西川，张飞听令砸，给你5000人马顺汉路取霸郡，直奔洛城，不得为误，得令啊。诸葛亮又给赵云一指令，让他也领5000人马沿江而上，也直扑洛城，谁先到谁立头功啊。安排完了，诸葛亮特别嘱咐张飞，一路上不许惊扰百姓，不许动百姓家一草一木，有违令者立斩，尤其是你，绝不许酒后鞭打士卒。遵令。随后准备刀矛器械、锣鼓、帐篷、辎重、粮台，一应事项全准备齐了，明日辰时起兵。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听众朋友，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2018年3月12日0时至3月14日24时，国一、国二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停止土石方等施工作业，有关企业停限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北京故事广播提示您做好健康防护。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官民知是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领兵进西川，把荆襄九郡托付给了关羽，给他留下了八个字，是北拒曹操，东合孙权。只有这样，荆襄才能保全呐、啊。诸葛军师是兵分三路，前面派了两路先锋官，从汉路走的是张飞、张翼德，由水路进军那是赵云、赵子龙。诸葛亮带着简雍和蒋琬居中，在传令的时候交代得很清楚，让张飞和赵云呢、啊、都奔着洛城，你们谁先到了谁立头功。所以是水汉两路并进的。张飞的人马走得挺快，一路上是秋毫无犯，因为军师再三嘱咐不许骚扰百姓，特别告诉张飞绝不允许鞭打士卒。这些日子三将军还真没犯脾气，他知道他要取的这地方可不大好打呀，就是这八郡，你过不了八郡呢就到不了洛城，到不了洛城立不了头功啊。要说张飞和四弟子龙那关系可十分密切，不过打起仗来兄弟可就顾不了许多了。张飞想立这头功啊，他知道八郡这地方不大好过。怎么回事呢？张飞在荆州就经常听人说这西川多豪杰，英雄有的是，尤其镇守八郡这位是一位老将军，此人姓严，单字名言，两辈履历过人，刀轻马快，有万夫不挡之勇。据传说呀，他比老将黄忠还大个一岁两岁的，不过说那力量比黄忠大多了。此位是智勇双全，镇守八郡，代管三八呀。这三八这地方大了，就是八东、八西、八中啊。都在哪儿啊？这巴东啊，就是现在的开县、万县以东、巫山以西、大宁河中上游一带。巴西是现在的四川、河川一带。巴中呢，就是现在嘉陵江上游一带等处， 这要是算在一起，那是多大的个面积呀、啊、没两下子这八郡守得住吗？您别看老将严严守着八郡，从八郡到洛城大小关隘三十几处，到处都有将军把守，可是那些将军呢、啊、100%都是老将军严严的门徒和部下。自从西川的法正法孝直到荆州请来了刘备，老将军心里头就好不痛快，常常叹息呀、啊、哎，我主刘璋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够把刘备请来呢？此人人称世之枭雄，如果把他请来，那就等于引狼入室，我西川危矣呀。后来老将军听说刘备真的要想取西川了，把涪水关拿下来，呵，老将军几次披挂几次上马呀，要提刀前往取刘备的首级。可是他镇守的这个地方太重要了，他要一走啊，别人恐怕就守不住，如果有人要把八郡给拿了去，那怎么得了啊？所以老将军呢、啊、强忍住胸中这口怒气没走了。现在他听说了，他听说诸葛亮要由荆州起兵，兵分两路来取八郡，越过八郡要会兵于洛城。老将军严严一听，什么？想从我这儿过去？长了几颗头啊？除非是像长三头，尖生八倍，你能打我这儿过去？我找你还找不着呢，现在送到门上来了，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家严老将军的厉害。他问探报谁是诸葛亮的先锋官，张飞张翼德。哦，原来是这个猛壮人呐、啊！我听说此人十分粗鲁，是个有勇无谋的匹夫之辈，他想从我霸郡这儿过去，休想。他当时传令，你就把汉路禁军以诸葛亮为首的连他手下的文臣武将把名字都给我说出来，坐好囚车，每个囚车前边把名全写上，坐一个大号的囚车，那干什么呀？专门为装诸葛亮的。我把他们全都捉住之后，装入囚车，送往成都，交于主公，让主公刘璋刘季玉看一看我西川有俊杰，也让他们知道知道俺严严不老。吩咐完了，嘁着咔嚓两天的功夫，把木龙囚车打好了，车上都挂上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头前第一辆就是张飞的，就摆在城前了。有探马呀报与了三将军。张飞一听，什么？他城前摆着什么呢？启禀三将军，摆了不少木龙囚车，上面都有名。都写的谁呀？头一个就是您。把张飞气乐了，呵呵，这严严有点意思啊，他给我准备的挺齐全呢、啊。哦，打算把他的三将军装在这笼子里送哪儿去？给您送到成都去。送成都去，这回我把那牌给他换换，写上严严，把他装里边给咱军师送去，你瞧怎么样？三将军那感情好，不过可有一样啊。什么呀？这严严老将可不好惹呀，您可不要轻敌呀。去你的吧，这老将他那把骨头能有几两重啊？我哪有那么大功夫在这儿跟他磨分呢、啊、我还得飞马越过这个八郡赶到洛城，我得抢到四将军子龙的前边， 要不然呢，咱这头功就得不着了，明白吗，小子？明白了，好，点炮进军。这两下啊，全都憋足了劲了。张飞将军是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啊。前面探马来报，启禀三将军，前边已经到达了八郡。张飞把乌骓豹勒住了，传令扎住营寨，然后他带着十几个小校登高一望，得先查看查看地形啊，跑上一座山头。张飞龙眼神这么一看，哦，这儿就是八郡啊，这地方不大呀，别看地方不大，这地势可太险要了，正在要路咽喉口，怪不得刘璋派老将严颜在这儿镇守呢，这地方是一人把关，万夫莫入啊。地势很险要啊。张飞正看着呢，有个小校过来，三将军啊，您看见了没有？看什么呀？那城前那一小堆堆，哦，那什么呀？那是囚车。是啊，啊，那第一辆前面那个，那就是您的。去去，张飞这气，瞎介绍什么呀？谁的？要不是军师再三嘱咐，今儿我非揍你一顿不可。把这小肖吓得一吐舌头，忘了，忘了三将军的脾气了。光看他这两天特高兴了。三将军高兴，主要原因是抢得洛城，得头功，有这么个动力。哦，张飞一看，真把囚车准备好了啊！听说里边还有我们军似的呢。好你严颜呐，我也给你来个出手的。来啊，咱们先回去。带领着小校回到了大营。当时升帐，张飞叫过一个军校来：“你呀，上那八郡城中去一趟，见见那个严颜，你跟他这么这么这么说，记住了没有？”三将军，记住。哎，我可告诉你，你可得冲着点，横着点，知道不知道？咱们这是跟他们八郡呢，第一个照面，亮亮相，让他知道知道咱们荆州人马来者不善。你呀，今儿个到城里边去，就等于三将军我去一样，你要给我耍了锐气，丢了威风，回来我就揍死你。遵令。这小校当时本儿把胸膛就挺起来了，把肩就端起来了，脸儿就扛起来了。张飞乐了，哈哈哈哈，对，就要这下，给他备马。小校骑马到关前一叫官，说是个下书的。严颜吩咐一声，放下吊桥，开棺，把这军校放进来，带到我的帅府。这小校来到帅府，这么一看，哟，气派不小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呐、西川军兵一个个是着装整洁，盔明甲亮，威风啊。传出话来了，让小校报门进。小校一听，哪能报门进呢？那多给三将军丢人呢、不理他，大踏步的打外边进来了。嚯，西川的将校一看，行啊，就这么个小校，就这么冲，荆州的兵马不善呢、别人不知道，三将军有话呀。来到帅堂前一拱手，严老将军请了，我奉我家三将军的将令来告诉你一声，三将军让你赶快献城投降，若早献城池留你一条老命，献城一晚，等我家三将军杀进霸郡是鸡犬不留。哎呦，可恼啊！啪，气得老严颜一拍虎胆，怒吼了一声，腾一挺身站起来，匹夫张飞 有什么惊人的本领，敢口出狂言？来呀，将此儿郎推出去斩首！且慢，旁边过了一人给拦住了。老将军，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小校不过是奉令来传话，将军何必动怒？把老将军气得直哼哼，难道我就这么把他放回去啊？你们瞧他这样子，站在这儿洋洋得意，目中无人，有其族必有其将，看您这小族就看您那张飞了。我这么把他放回去，我心里这口气出不来。来呀，将他的耳鼻割下，回去告诉那飞贼，让他早来关前受首。你家老将军把囚车都给他准备好了，他要是真的能够放聪明一点，让他自己跨进我的囚车，才能多活几日。说着刀斧手把这小校推出去，鼻子拉掉了，耳朵割下来给放回来。这小校一进大帐都没模样了，把张飞吓一跳啊，怎么如此模样呀？张飞一句没听明白，也甭问了，这羞臊了我的小校，等于是羞臊我。来，点炮取关。一声炮响，张飞领着500精兵杀出来，在关前骂战，催动胯下的乌骓马，哇，一拧手中的丈八蛇矛，大叫：“炎炎老贼，赶快来马前受首！”骂了半天呢，这关里边没人言语，是城门紧闭，吊桥高悬。张飞把老炎炎给吓住了，不是，老炎炎把那小校割掉了鼻子放回去，他马上就做了准备了，刀也抬过来了，马也备好了，准知道张飞立刻来挑战，老炎炎要和张飞决一死战了，让张翼德知道知道我炎炎是何许人也。旁边有几个谋士把这位老将给拦住了，老将军，您可不能力敌张飞呀！啊！老炎炎听到这会儿不高兴了，怎么？你们长他的威风，灭我的锐气？不是，老将军，您虽然上几岁年纪，可是您的武艺十分高强，各拔敌将并不在您的眼下。可是这个张飞，这个人很厉害啊！长坂坡前一声怒吼，曾吓退曹兵百万。老炎炎一听，你这话里话外不还是长飞贼的锐气吗？您等我把话说完呢。张飞是远路而来，此将有勇无谋，而且酒后无德，喝醉了酒之后爱闹脾气，爱鞭打士卒啊。我们早听说过，这样啊，您不要跟他去打，咱们就紧守城池不动，他要来攻城，咱们就多准备强弓硬弩，就把他隔到咱们城池外边这儿，日子不用多，个八月他粮草就尽了。这张飞呀，等不了个八月，他就发了脾气了。他一喝酒一闹脾气，打他那士卒，士卒能不记恨他吗？这样一来是众叛亲离，在没有接济的粮草，非贼可擒呐。不比您这么去硬打硬战强吗？老将军，您想想。哎，炎炎一听有理，可有一样，那飞贼要来关前骂战。嗨，老将军，您打了一辈子仗了，这激将之法您还不懂吗？那算什么呀？他骂吧，能把谁给骂个跟头啊？他骂呀，咱们装听不见。他要离远了骂，咱不理他；离近了骂，开弓放箭就射他，说不定一箭还许射死张飞呢。嗯，列位先生言之有理，来，关门紧闭，拽起吊桥，日夜严加巡逻防守，城头上多准备滚木雷石、强弓硬弩， 调动城中所有的民夫，把雷石运上城楼，列位将军要多加小心，严加防范，不得有误。 遵令，遵令。 严颜在城里布置好了，所以张飞骂官呢，老严颜没出来。三将军在关前骂了大半天，累了，收兵回去了。第二天早晨接茬来骂，就这么着一连骂了十天。严颜呢，甭说亲自出关，连一兵一卒都没出来，气得张飞大吼一声：“攻城！”那哪攻得上去呀？刚到护城河边，就让人家拿弓箭给射回来了，可把张飞给气坏了。这怎么办呢？战不能战，打不能打，进不能进，也不能退，在这儿这么耽误着，那我四弟子龙有水路，蹭楞一下不抢得洛城去了？那头功不归了他了吗？嘿，严颜呐，你这个老滑头，你怎么不出来？张飞气得哇呀呀怪叫，他一眼看见了河岸那边啊，摆着二十几辆木龙囚车。张飞吩咐一声：“去搬石头来，都给我砸了！”气着咔着稀里哗啦，城楼上的探报报进了帅府。严颜一听，什么？张飞在外边扔石头砸木龙的？老将军笑了：“这就行了，怎么说明他呀已经是按耐不住了，这他就要鞭打他的士卒了，慢慢的他军心离散，我就要收拾他了。”张飞骂了一顿阵又回去了。他可真火了，哎呀呀，一耽搁这么好几天，攻城不下，酒来喝上了，以酒浇愁啊。三将军手下的军校有点害怕了，坏了，咱三将军喝上闷酒了，喝完酒一闹脾气，他可就要打人了。打了吗？没有。喝着喝着，张飞一愣，哎，他叫着自己的名字，别喝了，军师可嘱咐过呀，不许因酒误事，发脾气鞭打士卒。我这是怎么了？我这是跟严颜赌气呢。哎呀呀，张翼德，你要是真有本事，你用个计把老严颜治喽，干嘛坐在大帐里喝闷酒啊？对，有了。他低头半晌，想起了一条妙计，马上把军校找来了。你们给我找他这么百八十人，就站到他那吊桥前，给我骂城啊，换着班骂，骂得严严出了城，你们算立下了奇功，我必有重赏。张飞把这波骂将派出来了，站在那儿骂，骂了五天，这严严呐没露面，城门还是关着。哎呦，这招不好使。张飞一想，你看看，斗勇不行，斗智不行，难道说我就不是这老匹夫的对手？别着急，我再想想。嚯，这回三将军真下了功夫了，俩手掐着额头啊，他在这帐篷里就折腾开了，蹲蹲坐坐，爬爬卧卧，站起来走了好几趟，最后咔哧一下坐桌子上了，腾咕噜噜啪哗啦，什么这么乱呢？把那酒坛子碰地下去了，坛子也打了，酒也洒了。外边的那些军校机灵打了个冷战，坏了，三将军呐、在里边砸开了，把酒坛子都摔了。哪是摔了，张飞呀、终于想出了一条计。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和姚老师啊，继续结合着季节养生相关的一些知识啊，和大家讲述。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李老师， 哎， 我们讲的是五季养生。 没错， 五季养生呢，就是您常讲就像接力棒一样。 嗯， 一棒要接好一棒。 对， 就是说冬季和春季这两个交接的工作， 嗯， 如果是做不好，尤其是冬季的养生保健工作没有做好， 对， 那么会不会影响春季的养生呢？ 嗯，这个问题啊，就体现着一个中医的特色啊。什么特色呀？叫整体观念啊。你比如说我们过来的这个冬天，冬天是什么呀？冬天属水，是不是？ 对 啊，水。那么水生什么呀？ 水要生木。 水要生木啊，所以他这一棒又交给了谁了？又交给了这个肝了。哎，肝呢，它金五行当中它是属于木，是吧？这一阶段啊，到了这个肝的这个棒，我们大家说了啊，这个比赛说你们这组啊得了冠军，为什么得冠军了？啊，这组人跑得快，对，还有呢，哎，他们交接交得好。光跑得快行吗？不行，在交接的时候这棒掉了， 不要自己顾自己。 是是掉了这棒，这棒一掉了之后，你再猫腰再一捡，这个时间就耽误。 对， 我想大家一听到这儿就明白了。哦，啊，这个比赛是一个跑得快，这一滴，第二棒接得好， 棒一定要接好。 一个是地的舒服， 嗯， 啊，接的顺手，拿得牢，是不是？所以啊，不光练跑，而且在不断的练习什么的接棒这个环节动作， 嗯，教的舒服，教的及时，接的也及时， 对， 嗯， 特别叫无缝对接， 就是说一定要对接上， 啊，无缝对接， 嗯， 在这个交接的时候。不留缝隙。 嗯， 我想说了啊，这个棒的事儿啊，那么说呢，我们用这个例证，哎，来说说呢，中医啊，这个五脏来交棒这个情况，是吧？也就是说，现在讲嘛，具体讲啊，那就是肾的啊，肾水这一棒，嗯，要交给呢肝木这一棒，那是不是这意思啊？说他们这个街有什么特色，有什么特点，有什么规律。 对， 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是吧，从宏观上我们已经讲了啊，宏观讲的比较粗，因为就是大家对这方面知识都已经啊有了基础了，是不是？啊，夏天通心，是不是？长夏通脾，是吧？秋季呢啊，秋季通肺，是吧？然后呢，冬季是吧？冬季通肾，这是一圈。哎，到这个啊，肾水接春木，这是一年的开始，一年的开始啊。我们刚头说的说什么？说的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脏，它是一个圈，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字啊。说的一个圈儿，这一圈转过来就是一年啊，就像一个树一样。这棵树啊，有多大树龄了？我们一看，看什么呀？看它的年轮啊。这个大家都有这方面知识啊。所以呢，春夏秋冬啊，五行就是一年啊。春季是一年的开始，哎，我们把这个五季。五行啊，把它搞清楚了，这就叫宏观的东西啊，宏观的东西了解了啊，这回我们知道了啊。 啊，说为什么啊？我们把春季，春季比喻什么呀？是吧？人们对春季特别格外的重视。 一年之计在于春。 你看看这话就来了吧，是吧？一年之计在于春，啊，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他为什么一年之计在于春？啊，我们不能啊简单的把这句话啊互相传往下边传，啊，要传什么呢？要传它的内涵，是不是？ 对。 啊，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为什么一年之计在于春？而且这春是一年它发展的起步的成功顺利都有哪些要素啊？我们谈到要素是吧，这就和呢你的基础就相关了。什么基础？就上一棒打下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的啊肝和肾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做好这个交接工作啊？这是我们说的 最关键的， 最关键最关键的。 嗯， 说怎么最关键的？说你冬天基础打牢了，你春天就舒服，就上一棒跑得快，给你下一棒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是不是？ 是的。 你上一棒没做好，你这棒启程，一年开始吗？启程吗？然后你就遇到很大的障碍，很大的困难，你这就清楚了。 嗯，就是冬季养生的工作没有做好，春季的养生就是没有交接的特别顺利，那么就是它对这个春季养生对人体来讲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对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档节目说的啊，今天这说的每一季都赋予我们不同的养生保健的内涵，这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在上档节目我们也给大家说了，说你在每一季一定要抓住它的主旋律。 对。 啊，你抓不住是吧，你就没有抓着根基，没有抓住基础的东西。所以基础打不牢，是不是啊，你这个工作影响未来的发展。啊，我们再复习复习，我们说啊，在冬季养肾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提示了三点。是不是啊，冬季养肾你一定要了解这三点。你讲养生保健吗？现在大家都知道，第一啊，冬季补肾，对，再往细说补肾阴，那，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个补肾阴直接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交接，这个棒交的好不好， 嗯， 这个补肾阴成为一个关键。 肾阴养的足不足？ 对了，是吧，你养足了，这个春季这个肝木就得到了肾水的滋养滋润，所以你这春天就感觉到特别舒服。 对， 这不是交接吗？是不是？我们不能再讲养生是吧单纯的说春季， 一定要体现这个季节养生，一环扣一环。 我们季节养生的优势在哪儿？不就在这儿吗？如果你在这方面没有说出亮点来，那你这个季节养生有什么跟其他养生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这是你的优势和特点，不是就春季我们吃什么我们做什么，是吧？我们不是这样。那既然是个整体嘛，是吧，怎么你在是吧在养生保健讲知识过程当中再去体现这个整体。哦，大家知道了啊，这是一个圈，每一个环节都不可忽视，这个圈就画圆了，这个圈就通畅了，啊，通畅以后这个圈的循行也好是吧，发展也好啊，怎么样特别顺畅，尤其在这个交接这个环节上，是不是？ 嗯， 说交接这还有什么特点？哦，我们明白了啊，你肾阴就是肾水不足，没养好阴，哦，这肝木是吧？春天不舒服，对，还有什么交接是吧？我们说春天的到来的预示是什么呢？啊，大家说了，啊，一打春一立春，啊，这就是春天开始了，是这样吗？对，是一个信号， 但是立春以后它是春天般的温暖吗？你体会到了吗？说我没有。 它有一个过渡。 对，是吧？过渡就是叫交接。 嗯， 这回听懂了吧？ 听懂了。 再往细说我还没听明白，那我们就告诉你，是吧？那么说呢，大家都知道这一个季基本就是三个月，是吧？老百姓也都知道啊，冬三个月，是吧？哎，这都知道。每季是三个月啊，你比如说啊，初冬是吧，最初是不是从这个秋天过来，那叫初冬，冷在三九，那是真正的冬天。是不是啊？哎，还有晚冬，晚冬呢就准备过渡，那就过渡了，就准备交接了， 就是初冬、寒冬、晚冬。 对，这个交接是一个呢啊，立春只是说告诉了啊，开始交接。 嗯， 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中国二十四个节气啊。好，立春了啊，就春天的给你发信号了，做准备交接。好了，从立春之后这个冬天再和春天就进行了交接啊。这中国人就是中国的前人已经明白了这个交接的内涵啊，他怎么了解的？告诉你了啊，春天要五，你这都是实际问题啊，春五嘛，是吧？所以说的立春是一个信号，是一个交接的开始，并不是春天真正的到来， 就到来了，不是一下子就接过来了。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信号交接。 所以就流传的这么一句话：春捂秋冻，春天要捂着点，不要一下子就把衣服脱得那么快。 为什么要捂？ 嗯， 啊，一定要给大家说明白了，啊，有人问了，我们捂到什么程度？我们要捂多长时间？你看，是吧？你不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了啊，你就口碑相传啊，春捂秋冻，说你还是弄不懂。弄不懂的东西你怎么具体执行呢？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说了啊，立春是个信号啊，是一个交接的信号，在交接当中既有冬天的寒，又有春天的暖。 嗯，就是在这个交接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你也能看见， 嗯， 是吧？冬天的这个气候的特点你也能看到，在交接过程当中吧，就二者，什么叫二者啊？这个冬季和春季都会出现。 在交接的过程当中，就是冬季的特点和春季的特点，它会同时的出现。 对，这就清楚了。哦，为什么要捂？它有冬天的寒呢，你不捂它冻得慌啊，是不是啊？啊，所以大家要清楚。有人问了，这捂多长时间呢？捂多长时间不是我们自己定，是吧？得看什么呢？得看这个交接，这就清楚了。什么叫自然呢？说你给规定的那就叫自然，那不叫自然，是不是？哎，你看看春季是吧和冬季他们在交接，啊，冬季的寒影子没了，就预示着交接结束， 顺利的接过来了 啊。说你不知道多长时间，不是完全不知道，是吧？它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啊。什么规律啊？大致在一个月左右。 是的。 哎，你看看， 嗯， 啊，这就搞清楚了。哦，为什么要春捂？是不是？说春天了，春天般的温暖呢，怎么还要捂呢？很多人就不明白啊。所以说呢，这季一季啊，我们用了一个运动场上的接力赛，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就说得非常的清楚了啊。所以这春天它要分三个阶段，哎，交接完了我们再说，是吧？这个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啊叫初春啊，也就过去咱们看有部电影叫《早春二月》，那就是早春。早春大家都知道，哇，今年春寒呢，有没有这意思啊？ 有。 春寒，是吧？名义上是春天了，立春了嘛，是吧？实际上的气候，是吧？在交接过程中还遗留着冬季的寒冷，啊，所以乍冷乍寒，啊，在这一个月当中反复的出现，是吧？所以说，哦，我们知道了，在交接过程当中，这个气候的温度是非常的不稳定。你这就正确了，就是你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非常的不稳定，是吧？我们过去也讲这个问题，啊，我们用一个也是一个形容词儿，交接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包括一年两季，我们把它面再扩大一下，一个是啊立春，一个是立秋，啊，这两个大家注意，24个节气当中，这两个。我们一定要多关注啊，立春和立秋。说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两个季节，24个节气了，你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这两个？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它和临床上啊有非常大的联系和实际意义。立春这个预示着什么？预示着从静转化成动，这大家清楚了吧？啊，动啊和静啊，它是一个相对的啊。你看看冬天是不是要早睡啊？对。你看看冬天是不是还要晚起啊？对。你看，睡得早，起得晚啊。你在睡梦当中，在从阴阳的角度上，那就是叫静啊。肾也是属于阴，你看，又是冬季寒冷，也属于阴。人们静还是属于阴啊，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掌握这个规律，就要从阴阳的视角，我们就搞清楚，就容易搞清楚了。这是一个刚嘛，然后我们知道了，是吧？它是一个转换，由静到动的一个转换啊。这个转换是吧？立春预示着什么？阳气的升腾啊，阳气的升腾，这就是。是吧？春啊，这个阳主动，这个春天就是一个动的旋律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啊，这个词儿，我们在下面的内容还离不开这个动字啊。我们讲了冬季它的三个方面的主旋律，我们再讲这个春天，它也有它的主旋律，它的主旋律就是一个动字啊，就是一个动字。啊，阳气上升，阳主动，这句话可能大家都知道，以前讲过无数遍了。阳主动，那这就是自然气候的一个特点，这就是一个春天的特点，啊，阳气在上升，啊，我们用三个字来解释，就是生、发、散， 这就是春天的特点。 它都是动词， 嗯， 是不是？这三个字啊都是动，啊，生，什么生？阳气在升，是吧？发，内里的，地下的要往外发。你看，是不是草发芽了吧？啊，地发绿了吧？ 嗯， 都是发。哎，那人和自然也是同步。哎呦，春天了，节过了，我们开始出发了， 开始行动起来了， 哎，是不是？ 对， 啊，出发了，行动起来，你看， 嗯， 是吧？发动。都没离开， 主要是离不开这个动字。 对，哦，我们大家知道了，是吧？春天的主旋律 就是阳气生成的初始阶段，就是立春。 对， 就是说明阳气开始慢慢的升上来了。 对， 我们人体呢由静慢逐渐的过渡到动。 嗯，我们再把这个姚老师是不是再把这个春捂啊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可能有人说。听的还不内容啊，还不十分透。 是的，是尤其就是我们中老年人，他就会问这些问题：为什么春天要捂？ 我们说呀，这个阳动是指着呢，这个你比如说啊，这个春天了，哎呀，天渐暖和了，我就告诉大家，这个暖和哪来的？咱得把它说，你刚都说了啊，乍冷乍热啊，气候不稳定啊，我们也感觉到。啊，你曾经也说了，是吧？这个春天的气候就像一个巨水，是不是？像巨水一样。 嗯。 啊， 哎，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啊，冷几天，热几天，热几天，冷几天，啊，等到一个月之后的左右，才真正的进入了春天，那时候气候稳定。哦，明白了。那么说这个冷哪来的？那么就说这个热哪来的？ 就是说春天的寒是哪来的？ 对， 春天的暖意又是哪来的？ 好，啊，我们给大家再往深处说一说。 嗯， 啊。说这个暖，春天般的温暖哪来的？就是地球围着太阳转，啊，在转到越来越离啊太阳近了。 哦。 冬天，我们地球离太阳 远， 所以远呢，这个温度就低。 嗯。 这说的太清楚了。 是的。 啊，你挨着炉子你就热，挨着炉子远的你就凉。 是的。 是吧？有时候老人睡热炕头，因为呢。它离灶比较近，这一说大家都清楚了，特别在农村待过的热炕头，对，这就是春天的热哪来的？哦，是从天来的。 嗯，就是太阳离地球越来越近了。 啊，这是天来的。 嗯，从天上来的这个暖意。那么寒呢？ 还说离了近了应该暖和啊，怎么还有寒呢？ 就是啊。 大家要知道，这个一般的人就解释不了了。 那么听李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啊哈，这个寒呢就是交接的寒，哪来的？冬天的。冬天哪来的呢？ 就是 冬天是大地啊，大地是母亲，大家都知道它有很强的包容性，它包容什么？是吧？冬三个月的寒气儿，是吧，偷偷的把地都冻透了，干和裂。那这个我们知道，对，不是说立春开始啊，这个寒气一下子就散出来了，不是的，而是慢慢的啊往外散，是在阳气的作用下，在生发散的是吧这个大形势下啊，地里的寒就是冬天蓄积的这个寒往外释放， 慢慢的升上来了， 是不是？ 嗯， 哎，河流冰化了， 对， 是吧？那就是它，啊，也收藏着冬天的寒。 它会释放一些寒气。 它会释放。那大地呢？也会释放。 对。 啊，所以你感觉到，特别一个明显的例子，一到春天，哎呀，从这是外边，这屋里怎么比外边还，是吧？还凉呢？有这种感觉吗？ 有。 哎呀，快外边走走去吧，啊，这屋里，这屋里。是吧？比外面还凉。对，这就是地底的寒往上反，就是生发散，不仅是这个自然界的天气的温度的，是吧？大家去围绕这个来看春天的一切的现象，哇，你就好解释了，你就容易明白了。哦，为什么乍冷乍寒？热哪来的？寒哪来的？说人怎么去应对？那就动呗。是不是？那个啊，你要走出去啊，啊，你在屋里待着又特别感觉凉，特别是那什么，暖气一停的时候，你更感觉到凉。所以这时候春冬，冬是主旋律，对吧？你要走出去。好了，这方面内容啊还很多，啊，咱们今天的时间呢就到了，姚老师，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好的， 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认为呢，做一个演员呢，